望家乡山遥水遥，望家乡山遥水遥， 来四川 往北那地好天高，望家乡山遥水遥，望北的好天高，闹喧塔空山 in the mood, in the mood.

agapi patria tanta risante tutta i agapi risante tutta i agapi